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的运动的表达法，或者是一些新的体育项目的说法，比如骑自行车就叫 cycle，C-Y-C-L-E。比赛有的时候呢是要在外面比赛，比如说绕着城市啊，或者是环绕着这个国家呀走一圈。那么这个围绕、环绕，我们就要用 round 这个词 ，R-O-U-N-D， round， round。再来看看一些跟冰雪有关的运动，比如说滑雪，我们就可以说 ski，S-K-I， ski。Ski， 那滑冰呢 ？Skate，S-K-A-T-E， skate，skate。在冬季奥运会里呢，还有跳台滑雪这一项，跳台滑雪叫 ski jump。Ski， 刚才我们刚刚学过这个字 ，S-K-I， 中间加一个小的横线，然后呢后面加 jump，J-U-M-P，jump，jump。是跳起来的意思，那么 ski jump 就是跳台滑雪。从外面的冰天雪地，我们再回到体育馆里面，体育馆里有时候呢要举行一些体操的比赛，体操 gymnastics， G-Y-M-N-A-S-T-I-C-S gymnastics。 好了，出了体育馆，咱们再来看一看赛马和汽车比赛。赛马的马，我们可以说 horse，H-O-R-S-E， horse。那么赛马比赛，这个比赛呢，我们要说 race，R-A-C-E， race。再来看看汽车赛怎么说，汽车在这里我们可以用 motor，M-O-T-O-R， motor。那么汽车赛呢，还是把它们连起来 ，motor race， 中间呢有一个小的横线，把两个词连在一起 ，motor race，motor race。那么在我们刚刚提到过的这些运动中，您认为哪项最有意思呢？表示最怎么怎么样，我们可以在形容词的前面呀加一个 most，M-O-S-T，most，most。那么有趣怎么说呢？Interesting, I-N-T-E-R-E-S-T-I-N-G, interesting, interesting. 那么最有趣的，我们就可以把这两个词连起来 ,most interesting. 再来试一下 ,most interesting. 也不知道您是不是喜欢体育，是不是一个体育迷，那么喜欢我们可以用一个形容词found 来表示，喜欢体育连起来呢，我们可以用 be fond of， fond， F-O-N-D， fond， fond， 后面呢可以加上 of， be fond of， be fond of， 用来表示喜欢的意思。好了，单词就学到这儿，现在咱们就去运动场再来锻炼一下。 Text Ken Cohen。 Sports. Lots of people are fond of sports. Here are some pictures. Do you want to look at them? In the first picture, some college students are playing football. In the second one, some young men are cycling. In the third one, people are running around the track. In the fourth one, a few girls are swimming. In picture five, a man is skiing.In picture 6, a young woman is skating. In picture 7, a girl is doing gymnastics. What's the man in picture 8 doing? He's ski jumping. What are the people doing in the last two pictures? They are having a horse race and a motor race. Which sport do you think is most interesting? 大家都知道生活中啊，很多人都非常喜欢体育运动。那么这句话怎么说呢？ Lots of people are fond of sports. 请大家注意，我们在说很多人的时候，在这里呢，我们用了 lots of, lots, L-O-T-S, lots of people.Lots of people are fond of sports. Lots of 加上可数名词的复数形式，可以表示许多、很多等等啊。Lots of people 就是很多的人。那么很多学生呢，我们就可以说 Lots of students. Lots of students. 非常好。说他们喜欢运动，刚才我们已经提过了，我们可以用一个新的句型，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句型啊，什么样呢？这个句型的公式是什么样的呢？先是一个 be 动词，然后呢加上 fond, F-O-N-D, 然后呢千万不要忘记 of 这个字， be fond of, 后面再加上您喜欢的运动啊，或者是歌曲啊等等都可以， be fond of 什么什么什么。Lots of people are fond of sports. 那要说我喜欢体育怎么说呢？ I am fond of sports. 那么接下来再来看看我们课文下面又说了什么。他说 Here are some pictures. Do you want to look at them? 这儿呢有一些画你想不想看呢？ Do you want to look at them? 那么这个 want to do something 我们已经学过了，意思是想干什么什么什么。Want to do. Do you want to look at them? Look at, 一定要放起来，连起来，整个它的意思是看什么什么，不能说 look them, 一定要说 look at them. Do you want to look at them? 你想看一看吗？ In the first picture, 在第一幅画里呢， some college students are playing football. 一些大学生，大学生我们用的是 college students.College students. Some college students are playing football. 他们在做什么呢？对了，是在踢足球。In the second one, some young men are cycling. 在第二幅图里呢， some young men, 一些年轻人，也是一些男青年吧，我们可以说啊，他们在做什么呢？ They are cycling. Cycle 在这里呢，用的是它的动词的形式，后面呢我们把这个 e 去掉了，改成 ing. Some young men are cycling. In the third one, 在第三幅图里呢， three people are running round the track. Run round the track 是我们上次学过的内容，意思是沿着跑道在跑步。 Three people are running round the track.In the fourth one, 那么在第四幅图里呢， a few girls are swimming, 一些女孩在游泳。您会游泳吗？ A few girls are swimming. 好，再来看看第五幅图。In picture five, a man is skiing. Ski 是我们今天新学过的单词，表示滑雪。我们把它变成 ing 形式的时候呢，在 ski 后面直接加 ing。A man is skiing. 请朋友们注意啊，在这里还有另外一个表达法，比如我们说的是 in picture five. 实际上呢，这个词组就等于 in the fifth picture, 在第五幅图里面。那么 picture five 就可以直接来表示第五幅图。当然了， picture 里面的这个 P 字母要大写。再比如我们可以说哦，203房间，我们可以说 room 203, room 203. 那么六号楼呢？ Building 6, building 6. 好了，再接下来看看第六幅图里面这个人在做什么。In picture 6, a young woman is skating. 在第六幅图画里面呢，一个女青年在滑冰。A young woman is skating. In picture 7,A girl is doing gymnastics. 那么在第七幅图里呢，一个女孩正在练体操。A girl is doing gymnastics. 好，再来看看第八幅图。What's the man in picture 8 doing? 那么在第八幅图里面呢，这个男人他在做什么呢？What's the man in picture 8 doing? He's ski jumping. 哦，原来他在做跳台滑雪。He's ski jumping. Ski jumping. 再来看看最后两幅图。What are the people doing in the last two pictures? Last two pictures 就是最后两幅图的意思。在这些图里的人们在做什么呢？They're having a horse race and a motor race. 原来啊，他们是在做赛马比赛和汽车赛。They're having a horse race. A horse race 是赛马的意思。那么 a motor race 呢，是汽车赛的意思。最后，我们课文问了这样一句话 ：Which sport do you think is most interesting? 那么你认为哪项运动最有意思呢？请大家注意啊，我们在这里说的是 Which sport do you think is most interesting? 这个 do you think 实际上我们可以叫它插入语。所谓插入语呢，就是我可以把 do you think 撤出来，那么这个句子呢还是可以成立的。句子就是 Which sport is most interesting? 哪项运动是最有趣的？如果我们想问您的意见呢，我就加一个 do you think， 我说 Which sport Do you think is most interesting? 那么在您来看哪项运动最有意思呢？ Which sport do you think is most interesting? 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学习的内容，也就是关于 sports, 关于体育项目的一些介绍。接下来请朋友们按照课文来回答我的问题。 1. Lots of people are fond of sports, aren't they?请朋友们注意，我在这里啊是一个反义的疑问句，就是说很多人都喜欢体育，是不是？像回答这样的句子呢，大家就像回答一般疑问句一样，是呢就说 Yes, they are, 不是呢就说 No, they aren't, 不用太管我这个反义疑问句到底问的是什么。所以大家现在试着来回答这句话， Lots of people are fond of sports, aren't they? Question 2.Are you fond of sports? 3. Who are these people in picture 1? What are they doing? 4. What are the young men in picture 2 doing? 5. What do you see in picture 3?好了，问题就回答这儿。现在呢，请大家跟着我们的节奏来把这些问答再来练一练。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大家动起来， 说吧。 What are these people?They are college students. What are they doing? They're playing football. What are the young men doing? They're cycling.Are the girls running? No, they aren't. They're swimming. What are these people? They are college students. What are they doing? They are playing football. What are the young men doing? They are cycling. Are the girls running? No, they aren't. They are swimming. 我是 Scotty. 我爱北京. Now, here's Scotty in Beijing. Scotty 给朋友 Julia 打电话， Julia 正在体育场做锻炼呢。Hello. Hi, Julia. It's Scotty. Hi, Scotty. How are you? Good. It's a bit noisy. Where are you? Oh, I'm on the sports ground. What are you doing? I'm playing tennis. Are you fond of sports? Oh, yes, I'm fond of many sports. Are you fond of sports, Scotty? Yes, I am. Well, I've got to go, Scotty. Okay, well, I'll see you soon. Okay, bye. 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又学习了一些体育运动的说法，您都掌握了吗？ Now, you have a go. 在今天的考考你里面呢，我们还是来检查一下大家是否会说我们今天学过的这些体育运动的说法了。那么怎么来做呢？还是我来给出体育运动的英文，由您呢，根据这个英文来做出这项运动的动作。比如，如果我说 cycle, 您就试着骑自行车。准备好了吗？Okay, now let's begin. Number one, cycle. Two, ski. Three, skate. Four, gymnastics. Five, ski jump. Six, horse race. Seven, motor race.8. Swim. 哇，没想到吧，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您做了八项运动，是不是有点出汗了呢？ Goodbye from both of us, and we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next time. Bye. 张道真自学英语，讲座教材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English, English.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本节目由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推荐播出. This is book two.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金杰主讲。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自学英语节目。我们接着上一次开始我们今天第18课的第二部分 Section B。 今天和我们一起参加学习和讨论的还有 Alan。 Hi Alan, welcome to the program. Hi Ginger, and how are you today? Fine, and I think we are getting even better with our text so far. Yes, it's really another interesting lesson here, so let's get it underway. Good, okay, let's start.我们看一下今天跟课文相关的单词又有哪些。 New words, new page. 第一个 Get settled. Get settled. 安顿下来 Get settled. Asia. Asia. 亚洲亚洲叫 Asia. Start school. Start school, 这两个词都是首词 School 我们都知道 Start, 我们经常说 Let's start with new words, 所以 start 也是常说的 Start school 指的是开始上课而不是开始学校，这个 school 就表示学校的学习生活，统称为 school, Start school, 开始上课 Found, F-I-N-D 是它的原型，它的过去式就是 found, 过去式过去分词都是一样的变化形式 found. Advisor, 顾问指导员咨询人员，就是那个给你提供 advice 的人就叫做 advisor. List 这是非常有用的一个词。我们经常比如说到超市去买东西， We make a shopping list before we go to the supermarket. 我们到超市以前呢都要列一个采购表，或者我们需要的东西的表，比如说需要盐呀，需要买点那个日用品呀，需要再买点什么菜呀水果呀，我们都列下来，有的很长有的很短，那就叫做 shopping list， 购物单，我们列一个单拿着去，一般我们就不会漏掉什么， list 就是这个名，或者名单 name list， 班上有名单 name list， 名单也是这样的，这个 list。 The next one In advance. In advance. Advance, 前进的，在前面的。In advance, 提前。Can you give me a call in advance so I will not forget? 你能不能给我提前打个电话，我就不会忘掉了。有一件事情，比如说是明天的，哎，你今天晚上就提醒我，那明天我可能就忘不掉。Call me in advance, 提前告诉一下。The next. Checking account. Checking account. Account, 户头，账户。我们到银行开一个账户，比如说我们自己弄一个存折，也叫 account。一个单位开个账户也叫 account。Checking account 就是专门负责你支票那个情况的 account。在国内呢，现在对个人还没有 checking account。但在国外呢，个人支票旅行支票呀，个人支票非常普遍，比如说任何一个人都有一个支票本，你欠谁钱了你就写一张支票 $10 $100 撕下来给他，他拿着这个支票叫银行去就能从你的账上提出钱来，所以 checking account 在国外是非常普遍的。 Next one. Shop for. Shop for.这个 shop 就不是我们商店的意思，还是什么呢，购买，用作动词，因为后边有个 for， shop for， 为买什么东西而去，出动 shop for。 Next one. Sheet. Sheet 床单叫 sheet， bed sheet， bed B-E-D 床上的单 bed sheet， 后面还有一个助词叫一张纸 sheets， 比如纸张 a lot of sheets of paper，很多张纸，一般都是白色的空白的 sheets， 但也有写满了的 sheets， sheets with words， 所有的这些纸上都是字，这就是既做床单又做纸张的意思。我们有时候可以看到英语的应用范围非常灵活非常大，床单很大纸很小，但只要是 sheet 就取决于上下文才能决定它到底是指什么。 The next oneTowel 毛巾，我们中国习惯用一些小毛巾，国外呢 Towel 一般指的什么呢，浴巾，他们小毛巾很小，一般都指的浴巾，就是海滩呀游泳啊平常洗澡啊用的那个大浴巾叫 Towel。 Next one. Install 这是一个动词，安装装配什么东西固定到什么地方叫 Install. Okay, would you please read the whole vocabulary for us? Thank you. Sure, Ginger. Get settled. Asia. Start school. Found. Find. Advisor. List. In advance. Checking account. Shop for. Sheet. Towel.Install. Thank you, Alan. 在翻阅浩如烟海的英语读物时，我选择了张道真自学英语。聆听了五彩缤纷的广播节目后，我选择了张道真自学英语。我知道语言学习要用点滴来积累，于是自学英语让我有了收获的机会。或许我的伙伴也会成为你的朋友。靠近他，张道真自学英语。 靠近他，张道真自学英语。 记住我在这里。 咨询电话6515-92236515-0033转3618。 Let's look at the text. Getting settled in New York. Will this be useful for you too, Alan? Oh, for sure. Every time I've been to China twice, and getting settled, especially since I'm still learning Chinese, is not the easiest matter. 我们看到题目是在纽约住下来，或者叫安顿下来。我就说，哎呀，我们要学习在一个在城市里安顿下来。我这对你会有用的吗 ，Alan？Alan 说啊，我到中国都来两次了，但是我发现由于语言的问题还有其他问题 ，It's not easy to get settled in a new city， 在一个新的城市想安顿下来呢，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Okay, let's see what the text is telling us.About getting settled in New York. 我们看一下课文告诉我们做哪些事情才能在纽约安顿下来。 Text talk. Ah, text talk. Let's talk about the text. The first paragraph. These three students from Asia have been in New York for 2 weeks now. Monday, they are going to start school. They have found an apartment near college.The foreign student advisor gave a list of things they should do. 我们现在发现这个情况和中国的很多学生的情况，特别是留学生的情况很相似。These three students from Asia have been New York.